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心能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七十二变，好 风 紫 雨。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大街酒吧里。哎，咱们这儿的张姐瘦了，你们看出来了吧？ 倒是好像有点儿。 小柱呢？ 哎呀， 你一般掂量人家瘦多少，掂量的特别准。把您馒头啊，一撕个馅饼啊。 不是，他都拿这个给人衡量是吗？ 您瘦的半颗白菜，俩胡萝卜，还一西红柿， 92斤。张姐说真准，我就是瘦了92斤。 哎呦， 当然了，我也是在这秤边上跟张姐聊天。 那你最起码得知道张姐原来多沉。 张姐从前192斤，瘦到100斤，这过程花了才7个月，她老公给美的 都不认识了。 不是，这是给美的吗？ 人一瘦就美了， 是吗？我觉得要7个月能瘦92斤。 王大磊， 7个月 你这脑子里边这跟嘴里边长的都是什么呀？ 这7个月能要能瘦92斤，那这个您看这下巴，这脖子就能看出来啊。 192斤的时候，大磊讲一讲什么感受？ 我能有什么感受啊？又不是我媳妇儿， 叫门的。 你有过192斤呢？ 有过，但我不记着了。我那会儿还上高中呢， 只想吃饭睡觉。 你什么动机让你瘦下来的呢？ 什么动机让我瘦下来的？ 就是存在冰箱里那只动机。 对，吃完了一闹肚子，让我瘦下来了。 这个要想瘦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 7个月瘦100斤，当然它的这个基础值大啊，它192斤，将近200斤了，等于瘦出去一个人去。 你愿意吗？ 他不嫁给姐夫了吗？我愿意有什么用啊？ 愿意看人家瘦。 许玲玲一直挺喜欢你的啊。他现在也不过就203斤。 许玲玲， 他不过203斤，岁数也不过50， 也不过29吗？ 我说了不过50， 对，不过50， 你把上限扩大一点不就完了？ 对对，29以上，50以下。你如果喜欢瘦的，他保证了，他跟我说了，只要你小猪一句话，他能够狂瘦100斤，女神的价儿，这可是 女神的价儿， 女神100零，这钱呢？ 改人口买卖，这 女神的范儿。只用7个月，问你怎么样？ 小石板一翻，问你怎么样？ 有一个也算比没有强。 对， 那那样的话，我宁愿一个都没有。 喜玲对你不错呀，我觉得。 我就跟你小花飙着，我倒看看什么人能娶了你。嘿， 哎，你跟我飙什么用啊？我那100来斤。 他得飙一这分量大的，是吧？要是飙不住，是吧？ 我跟你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还别看不起人许玲玲和王大雷。 怎么刚才没有我？ 哎，怎么他俩一段了？ 不是张姐，这许玲玲怎么突然间冒出我来了？ 人家大雷现在每天2到3次运动。 嚯，我以为你亏得你把运动说出来了，我以为每天2到3次去腾地儿呢。 吓我一跳。 包括人家慢跑慢走， 从慢跑到慢走的有一个循序渐退的过程。 王大爷说了，人们都说迈开腿管住嘴， 这不是糖尿病吗？ 一旦养成习惯也就好，每天不动一动浑身的不舒服。 嘿，皮紧。 嗯，再也不吃油炸，我拒绝油炸，拒绝油炸，拒绝油炸。 重要的事儿炸3遍。 我怎么那么爱油炸呢？ 以前吃零食只要好吃我就吃，现在吃零食 必须过过油，是吧？ 现在这零食我要先看 有油没油。以前不看胡吃。 多少热量啊？ 哦， 多少卡路里啊？ 大卡。 多少糖啊？

跟胸口，就瞬间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